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让陪伴很长重阳节诵读沙龙在北京图书大厦温情举行，相聚重阳，听见经典，10月14日，我们一起相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舍，他递了高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长队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南京，这是天广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这里呢又是我们开心茶馆的节目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和您一起啊，在节目中回顾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施胜杰先生的相声作品。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们首先呢来欣赏一段施胜杰先生和同样也在今年的9月不幸辞世的相声前辈名家常宝华先生啊当年合作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杂学唱》。 跟常先生合作我特别的荣幸， 这不敢当， 我每次合作我都说我在艺术道路上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太谦虚了。 常先生大家都熟， 是 一位老演员，老前辈， 不行， 老一辈相声表演艺术家。 太夸张了， 真的，我的艺术道路整个过程，对常先生的帮助应该说不无关系。 对，不能那么说，咱们互相帮助嘛。 我跟常先生学了好多的东西。 哎， 我在常先生那儿我学到的，我向大家汇报一下。 是， 他告诉我，作为一个相声演员，起码的条件，要口齿清楚， 那这是很重要的嘛。 发音要标准， 他是个语言艺术啊。 说话有语病的人当不了相声演员。 这个语病，你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口吃。 口吃 咬舌，见舌， 是 大舌头， 大 说不了相声。 这大舌头他不会卷那个 舌。对，生活当中一些词儿一些字儿也说不上来。 那什么字儿说不上来？ 带有儿化音的。儿化，比如说咱们常说二， 二啊， 二， 这很好说呀。 大舌头说不上来。 大舌头怎么说呢？舌头它卷不过来。 对，我这手破了，说咱擦点220。 我都知道220。 大舌头一说，来点200， 说着困难点， 像什么针尖鼻管点跟眼儿。 大舌头一说， 针尖鼻管点跟眼儿。 哎呦呦，听着别扭， 对吧？说话不利索，唱歌也不行。 唱歌也不行 啊，有的歌唱不了。 什么歌啊？ 我给你举个很简单例子， 你说， 有一首河北民歌 叫 对花。 对花， 唱起来很欢快 啊，唱上没问题， 很好听。 是， 原唱是这么唱啊， 怎么唱？正得里得月得来呀，开的什么花得啦？正得里得月得来呀，开呀梅花。七不隆咚锵咚锵，嘚儿和撒。对对。 八不隆咚锵咚锵，嘚儿和撒。 这很好听吗？ 很好听。大舌头能唱吗？ 他要一唱呢， 一唱麻烦了。 怎么唱？ 九的里的月的来呀，开的什么花的啦？九的里的月的来呀，开呀梅花。七不隆咚锵咚锵，得得得得响。 哎呀呀！哎呀，挺好的歌啊，都让他给唱花了呢。 唱不了， 那不行， 儿化音打嘟噜这都不行， 是差点。 我们这个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 啊。对呀、啊， 你看我学两句，大家乐了。 是， 我们这个唱啊，主要是学， 哦， 是模仿。 嗯嗯， 我也喜欢研究唱， 是吗？ 嗯，我 你喜欢 我唱 什么呀？ 我喜欢戏曲， 戏曲。 嗯嗯， 那门类很多呀。 你比如我们东北吧， 啊啊， 大家都知道我生活在哈尔滨， 对 对吧？我们那儿有一个地方曲种， 嗯， 叫二人转。 哎，我很喜欢听啊。 二人转现在全国观众都喜欢了， 好听。 通过电视媒体之后啊，播出之后，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形式不错。 那咱们让他学学二人转怎么样？ 这个二人转有好多曲牌， 是 有红柳子呀、文哈哈、武哈哈、打枣。 嗯， 尤其这个红柳子用的比较多。 嗯嗯， 有一出传统的二人转叫《王二姐私夫》， 有这段。 王二姐私夫其中有这么几句唱， 嗯、 用的就是这个曲牌。 怎么唱呢？ 唱起来这样， 嗯、 我给您学学。二人转啊。嗯，王二姐，我独坐北楼，雨泪汪汪啊！咚个哩个隆个咚个隆咚，想起了那二哥哥呀，老爷不还乡啊！想二哥想的我吃不下去饭、嗯、想二哥哥想的我呀懒梳啊装，吃不下饭了我就懒梳装啊、嗯、叫了一声丫鬟小秋香，搀你的二姐姐咱们花园散心肠啊啊 啊啊啊，是这个味儿。 对，这是人家专业二人演员唱、 啊、这个唱词也挺 好，对，他通俗易懂、 嗯、是的， 都是大白话， 是 专业的，一唱好听。 嗯， 我妹妹唱完了。 不，你妹妹是业余的、啊、 我妹妹是个业余的二人转演员。 哦，那怎么 爱唱，爱唱票友。 哦， 嗯，特别爱唱。 那他 有个缺点。 什么缺点？ 紧张，紧张。 哦， 一上台一看，有这么多人，紧张， 那一紧张容易失误啊， 忘词儿。 哎呦， 有一次唱这出《王二姐私夫》， 哦， 刚唱完第一句 就 把词儿忘了， 那怎么办呢？ 哎，我妹妹聪明 啊， 现编词儿。 哦， 现编现唱， 咱听听她编的什么词儿呢？ 她把这段愣唱下来了。 是吗？ 我给大伙儿学学。 嗯， 她是这么唱的。 是， 王二姐我独坐北楼，雨泪汪汪啊啊，噔个铃个隆个咚个隆咚，想起了那二哥哥呀， 唱啊。 你个白眼狼 啊, 啊, 啊, 啊, 啊，想二哥想的我一顿吃了八张饼啊，想二哥哥想的我呀喝了六桶汤，吃半了饼了我就喝八汤啊，叫了一声丫鬟小秋香，搀你的二姐姐 干嘛 上趟茅房。 哎呀，这叫什么词儿啊。啊， 王二姐吃多了。 那这叫王二姐私夫吗？ 二姐撑了。东北二人转。 哦，对， 哎，唱腔好听，嗯、唱词通俗易懂。 是这样。 各地有各地的地方剧种。 嗯， 你到了江南， 江南是 到了江浙上海 啊， 有人家的地方戏， 有代表性的是什么？ 人家个越剧多好听。 对的， 但是必须用方言演唱。 哦， 得说上海话。上海话您懂吗？ 我哪懂啊？ 您不懂 啊？不懂， 那就好办了。 您什么？ 不是好办， 你要蒙你啊， 不是不是蒙你，我、 啊、你 我给您学，我给您学几句 啊。 比如说吧， 嗯、 上人说话 是， 咱们一见面， 嗯、啊， 常先生， 嗯、 啊，您吃饭了吗？ 我吃完了。 你看多简单、啊，大家都听得懂。 对啊， 上海人不这么说。 上海人怎么说呢？ 弄掐尾了， 这不什么意思？ 弄掐尾了， 就是问我。 弄就是您， 我 掐尾就是吃饭，就是弄掐尾了。 哦，就是你吃饭了没有？ 嗯哼， 哦， 您回答阿拉掐过尾了。 我得说什么？ 阿拉恰过尾了。 哦，阿拉恰，我 吃过饭了。 我记不住这个。 我吃过饭。哎，吃饭叫恰尾。 哦，恰尾。 睡觉啊叫恐高。 叫什么？ 恐高啊。 睡觉叫恐高。 就是我也纳闷儿。 哦。 睡觉怎么叫恐高？ 对。 那要打盹就该起诉了。 嗯，这都挨不上 啊。睡觉叫恐高。 哦。 吃饭叫恰尾。 是。 我给您学几句粤剧。 来来， 您听听这什么戏啊？ 嗯嗯。 注意听啊。恰把走位，恰总位，恰把总位，恰压位，恰把压位，空高在，压到空起来，恰走位。 嗯，这词不错呀。 哎，听懂了吗？ 我翻译一下这个普通话呢？ 特别简单。 怎么说？ 掐把早尾，掐中尾。 怎么讲？ 就吃把早饭，吃午饭。 哦， 嗯。 还有呢？ 掐把早尾，掐中尾。掐把中尾，掐鸭尾。 哦。 就吃把午饭，吃晚饭。 是。 掐把鸭尾，恐高灾。 啊。 吃完晚饭就睡了。 嗯。 牙膏孔起来卡走尾。 怎么讲？ 睡醒了接着吃早饭。 啊， 这出戏不知道 叫什么？ 饭桶啊。 嗨， 一唱起来好听。 嗯， 卡把走尾卡中尾，卡把中尾卡牙尾，卡把牙尾孔高在，牙膏孔起来卡走尾。 行行行，这叫吃饱了食困， 咱不会上海话， 对， 就是学那么几句，让人听，哎呀，有点像越剧，特别、特别像越剧、 啊。你唱的还真像， 对吧？有点意思， 是吗？ 所以我们什么都要研究， 对， 研究戏曲， 嗯， 研究声乐， 嗯， 就刚才我跟大伙说了，我说我们是模仿 啊，对对， 我们是研究 学嘛。 经过我多年的研究，我就发现这个声乐， 嗯， 不单单局限在舞台上，生活当中也离不开。 啊，有时候嘛，喜欢就哼哼两句， 不对不对， 啊， 生活当中离不开。 生活怎么离不开？ 我给你举个例子， 嗯， 比如拿我们这个女同志哄小孩睡觉来说， 嗯嗯， 这里就有声乐， 不，你小孩用什么？ 有歌啊， 哦，有专门这歌， 摇篮曲， 啊，这我还没注意 啊。年轻的母亲把孩子抱起来， 是、 要哄他睡觉了， 嗯， 随便哼哼那么几句， 嗯， 这就叫摇篮曲， 就唱摇篮曲， 哎，这婴儿很自然就入睡。 哎，你能不能学学摇篮曲？咱们听听。 我给你学学啊， 嗯， 一唱摇篮曲，婴儿很自然就睡了。 哦， 比如我就是一个年轻的妈妈， 是 我把孩子抱起来， 怀着孩子， 睡觉啊，妈妈哄你睡觉。 好， 嗯，爸爸上夜班去了， 对， 闭上眼睛， 闭眼睛， 闭眼睛，哎，妈妈给你唱几句摇篮曲，你就睡着了。 嗯， 注意听着就要唱， 嗯， 小孩很自然的入睡。 是， 月儿明，风儿静，树叶儿遮窗棂啊，蛐蛐儿叫铮铮，好似那琴弦儿声啊，琴儿那个响，鸟儿动听，摇篮儿轻摆动。娘的宝宝闭上眼睛，睡呀嘛睡在梦中。嗯，这不谁带来的？ 您 这么大孩子没人 啊 啊！您怎么意思啊？ 省得我吃安定了。 你看睡着了， 真是催眠。 就这么灵，一唱着摇篮曲，不带婴儿睡了，老爷们都着了。 嗨、哎。 就这么好使， 不是规定。 嗯，怎么？ 你说哄孩子唱什么不行？ 我就得唱摇篮曲。 你唱什么他都得睡着了。 唱什么呀？ 哎，你来两句京剧。 京剧。 哎，裘派花脸也照样。 哄孩子睡觉。 哎， 唱那个京剧那大花脸， 那多有味儿。 不行不行，开玩笑呢，不可以不可以。 怎么不可以呀、 啊？你不信？ 你唱两句就行了。 不信咱试试。 哎呀， 哄孩子睡觉。 嗯， 唱京剧大花脸。 对， 那就得男同志了。 那是 花脸吗？ 是， 把孩子抱起来。 爸爸，让孩子 睡觉。你妈上夜班去了。 是， 把你交给我了。 哦， 打吃完饭你就哭。 是， 哭的这个闹心。 嘿， 哭的，闭眼。 哎呦。 睡觉闭眼，闭眼懂 吗？这真是严父啊， 你非得唱两句你都睡啊？ 唱吧， 都是你妈把你惯的。 嘿， 你妈唱的我得会。 那你会什么呀？ 我会唱京剧，唱两句你得睡，不睡我揍你啊。 唱吧， 注意听我给你唱啊。 哎呀，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我的宝宝快睡觉，我唱两句你要睡着，如若一时换我睡，孩儿啊老子我对你绝不亲热。你倒是睡呀、你再瞧这孩子 睡着了， 吓死了。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施圣杰先生和常宝华先生表演的一段杂学唱。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施圣杰先生和青年演员赵宝乐合作表演的相声小段《老同学》。 哎呀，见到父乡亲嘛，非常的高兴。我呀， 这不是老同学吗？你是 你把我忘了？ 哦，没忘，就是想不起来了。 咱俩小时候一个班的，我叫施胜杰，我小名叫胖。 哦，胖胖就是你呀！ 哎呀，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 哎，不是不是，分手那么多年了，哪能一下子就想起来呀？ 我可一眼就认出你来了。 他们都说我这模样好认， 还、哎、真是的。嗯，小的时候你就这模样， 啊？ 不过也没现在这么多褶。 那时候小孩 皮肤比现在白， 才七岁， 胡子可比现在多。 那我七岁就长胡子了。 哎呀，小胡子满脸真好看，小胡子。 我是毛孩，我满脸胡子。 不，你真忘，我给你提个醒。 怎么回事？ 你那胡子是我用铅笔墨给画的。 你给我画的？ 哎，小的时候咱们一块过家家玩，我给你画上胡子。 我想起来了， 你装爷爷，装爷爷。嗯，那时候我个儿矮，我胖，我老装孙子， 装孙子。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吗？ 咱们班还有个女同学， 嗯嗯， 叫小霞， 对 对不对？ 对对， 装我媳妇儿， 嗯， 装你奶奶， 对对， 天天给你洗脸呐、啊，给你洗脚啊， 那就是玩儿， 擦鼻涕， 那就玩儿，小孩过家家玩儿， 玩儿， 嗯。 小霞人装的可像了， 是吧？ 小霞要是和我结了婚、 啊， 我告诉你说， 等会儿，等会儿，你说什么？ 不是，不是，我是说那小霞呀、 啊， 她演得非常好， 嗯， 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嗯， 要是她当了演员， 嗯， 能超过宋丹丹。 咱们班真有一个当演员的，你都想象不到。 谁当演员了？ 大伟。 大伟是谁？ 想不起来了。大脸盘，大眼睛，说话有点大舌头。 还打舌头？ 你怎么忘了咱们小学的时候有一篇课文叫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哦， 他一念同学们就乐。 他怎么念的？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嗨，什么舌头这是？ 记得吗？想起来没有？ 想起来了 啊、 嗯！小霞给他起了个外号，管他叫冻豆。 对，就是他。 哎， 冻豆现在了不得了。 嗯， 当了大歌星了 哟， 可火了。 就他那舌头， 人那舌头扬长避短，发挥的好。 怎么发挥的呀？ 我给你学学。 嗯， 各位小姐，各位先生，老板太太，碗烫好。 我甭问了，这就要开饭了，连碗都烫好了。 支持美好温馨的夜晚，我为各位献上几支劲歌。 还几支劲歌呢？哎， 灯光师给光，音响配合观众掌声。One, two, three, four， 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在等待。听出大舌头来了吗？ 嘿嘿，你别说，这舌头唱通俗还正合适。 哎。 要说咱班挣钱多，那就得数动豆了。 哎，不行 啊， 咱班挣钱最多的得说二。 二是谁呀、 啊？二你怎么忘了？ 二 就是眼睛那样，鼻子那样，一擦鼻涕那样那个。 哦，你这个动作我想起来了。 嗯， 浑身油着麻花的。 嗯， 像戴副皮套袖似的，天天。 就那二， 就是二， 就在小霞后边坐着那个。 在小霞后边， 想起来了吗？ 老瞪人家小辫儿。 对对对。二现在当了大经理了 哟， 毕业之后在商业部门跑了几年业务， 嗯， 天南地北的交了好多的朋友。 嘿， 这不市场搞活了吗？ 嗯， 人家二一甩手把工作辞了，把公家关系拉到自己这儿，办了个公司，专营批发零售代销，发财了。 是吗？ 嗯， 那我得让他请我搓一顿。 老同学见面吃顿饭没问题。 他住那个地方好找吗？ 好找。 嗯， 出了市区往北走，路过一块草坪，四周都没有人家了，在绿树环抱之中有一座独门大院， 人家二都住了别墅了， 气派。 呵， 两米多高大院墙， 嗯， 院墙四周有岗楼，探照灯到了晚上灯火通明，大铁门关的时候多，开的时候少。二在井里边单间，在里边这样的 抓起来了，他进去了， 没法不进去。 哎呦，要说这个人呢、 嗯、 让钱迷住就算完了。 这二啊总嫌钱来得慢， 一会儿在法律上找个空，一会儿在政策上又钻个缝，怎么合适怎么干，结果把自己干进去了。 嘿，违法的事不能干，他怎么就不明白呢？ 他要明白这个就不叫二了。 咱们班里老同学都知道这事吗？ 何止同学知道，街上的人都知道。 街上？ 你在街上你常听人家议论说这个人，哎呀，这个人怎么二乎乎二乎乎的，说的就是咱们班那二。 哦，这么来的呀。再说说小霞。 想知道小霞的情况？ 知道。 说小霞 。 要说小霞呀， 嗯， 哎，小霞旁边的同学你忘没忘？ 旁边的同学，谁呀？ 瘦瘦， 瘦瘦， 就那体型长得跟铅笔杆似的。 啊啊， 女生跟你小时候还挺好的。 哦，胆儿特别小， 对，天一黑就不敢出门， 一说话脸就红， 就瘦瘦。 他现在干嘛呢？ 现在在电视台当记者呢。 当记者？ 嗯，世界哪儿乱，敢往哪儿去。 是啊， 苏联解体那阵儿在莫斯科， 嗯， 海湾战争在伊拉克，南斯拉夫出事儿，他在萨拉热窝，去年英国那牛不是疯了吗？ 哦， 他又跑伦敦去了。 呵呵，这瘦瘦可出息了。 嗯， 真想不到啊。 后悔了吧？ 什么就后悔了？咱不问瘦瘦，我问小霞。 嗯， 说说小霞。 说小霞。 嗯嗯， 行。哎，小霞旁边那同学你忘没忘？ 你不刚才说了小霞旁边那是瘦事儿。 嗯， 咱说说小霞。 小霞。 小霞。 行。 嗯， 说小霞。 嗯， 要说小霞得先说说大个儿。 这大个儿跟小霞什么关系？ 那可不是一般的关系。 小霞她 最佩服大个儿。 吓我一跳你。那个大个儿是谁？ 你不记得咱们班个儿最高那个，小时候咱们都这么高，人家那么高那个大个。 我知道了。 嗯， 立志要当教师那位。 对对对， 傻大个儿。 对，就是他。 他现在干嘛呢？ 他下乡返城回来之后啊，读了三年师范。 嗯， 毕业的时候城里都教师名额满了，本来准备把他留到机关工作 啊， 可是大个儿呢，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又自愿报名回到他原来下过乡那个穷山区，在山村小学当了一名体育教师。 好样的！ 一次山洪爆发，滚动的山石冲垮了教室，他为了抢救同学，被巨石砸断了左腿。 哎呦！ 回城里治疗了半年。那么前些日子又拄着双拐回到了山村小学，临走那天，同学们都唱着歌为他送行。 唱的什么歌？ 祝你平安，祝你平安，让那快乐围绕在你的身边。 唱出了老同学的一片真情。 同学们正唱着，有人接了一句，大伙儿都乐了。 怎么接的？ 祝你平安，祝你平安。 这谁接的呀？ 冻豆。 嗨，这冻豆也去了。 他不但去了，还捐给山村小学2万块钱呢。 哎呦，这老同学还是有感情啊。哎，那天小霞去了吗？ 都去了，就你在外地工作找不着， 没赶上。 就是 那个，这时候前前后后你都说了，你该说了小霞了。 小霞还真不太好说， 你对她不了解。 我儿子跟她挺熟。 这小霞她， 我孩子他妈嫁给她了。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施圣杰先生和赵宝乐和说的这段老同学，我们第一时段呀，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回顾施圣杰先生的相声作品。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施圣杰先生啊生前留下的相声作品录音。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来欣赏两段施圣杰先生啊在东北时期啊黑龙江曲艺团工作的时候表演的相声作品。首先呢，我们来欣赏一段施圣杰先生和于福生先生合说的相声《秤的风波》。 咱们俩人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可不是嘛，有日子了。 你可胖多了。 是啊， 别让大伙儿瞧瞧 啊 啊！您现在满面红光，肥头大耳， 猪头肉啊。 我说您比原来气色好多了。 哦，就说我这精神面貌好。 家里日子过得不错。 很好啊， 我很羡慕你。 是吗？ 跟你一比我差远了。 哎，你也不错呀，你们家五好家庭。 五好家庭就没有矛盾了。 那可不。 你这话说的就有点太绝对。 怎么？ 我们家虽然是五好家庭，上个礼拜天打起来了。 因为什么呀？ 就因为我妈妈腰里啊有一杆弹簧秤。 弹簧秤 啊，就是这么粗这么长，上面有个环，底下有个钩。 那也叫钩子秤， 就是那简易秤。 哎，他哪来的这个秤啊？ 说来话长 啊。 我跟我爱人结婚的头一天晚上，我们邻居葛大妈给送来的。 送这个干嘛呀？ 大妹子 啊， 听说明儿你儿子结婚呢。 这不大喜的日子吗？ 给你道喜了。 谢谢 老姐们了。没啥送的 哦， 送你弹簧秤溜着吧。 不，你这有什么用啊？ 哎呀，这个用处可大了。 是吗？ 拿着它称称儿媳妇儿。 那腰得动吗？ 不是称它体重 啊啊， 称称儿媳妇儿的良心呐。 称良心？ 你是知不道 啊啊， 现在这个儿媳妇儿各定各猴精八怪的。 是啊， 变着法从老婆婆手里往回赚钱的。 啊， 赚钱都赚钱呗，还起了个名。 什么名啊？ 叫灰抠啊。 哎呀，还现代词儿呢。 你就说我那个三儿媳妇吧，过门还没有半年呢，就给他们娘家赚回一台收录机去。 是啊， 拿着吧。常言说得好。 怎么？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哦， 提防着点好。 哦， 可别说是我送的。 不让说， 我走了。 哎， 你忙着。 你走好。 我走了。 哎，好嘞。 别送了，送啥的，拜拜。 哎，这老太太还会说外语。 其实我妈呀，也没拿这弹簧秤当回事儿。 哦， 顺手啊就给搁抽屉里了。这事儿都过去3月了，上礼拜天我们两口子休息，我妈呢想改善一下生活，让我爱人买菜去。 哦， 小燕儿啊。 小燕儿 啊。我爱人叫小燕儿。 哦， 小燕儿来。来，小燕儿，今儿你们都歇班，妈给你20块钱，你呀买点羊肉，再买条鱼。今天呢，咱们是炖鱼涮羊肉。 你们家老太太管钱，这是我爱人的主意。 哦， 我爱人说老太太苦了一辈子了， 嗯， 现在日子好过了，让老人管钱，一来呢老太太高兴，二来我们做儿女的心里也宽慰。 想得多周到啊。 我爱人把钱接过来，妈，咱们又没有外人，就三口，嗯，干嘛那么破费啊，我看呢买点羊肉就行了，那鱼啊咱就免了吧，这十块钱您还拿回去。 精打细算。 行行，好丫头真会过。行，你买去吧。 嗯， 妈妈在家拾掇拾掇东西啊。我爱人买菜去，我妈妈在屋里搞卫生，一拉抽屉，啪嗒， 怎么了？ 那弹簧秤掉出来了， 葛大妈送的那钩子秤， 我妈妈赶紧把它捡起来。 啊，嗯， 看这弹簧秤，我妈妈自言自语。 哦， 你说这葛大妈，你说多可乐啊？ 怎么？ 孩子结婚送一这个， 你看， 还让我邀邀儿媳妇良心。你说这样儿媳妇看见我这脸往哪儿放， 是有点多余啊。 我妈妈正自言自语呢，我爱人把菜买回来了。 嗯， 妈，买了2斤羊肉，还买了点香菜， 你看 一共花了9.3，还剩7毛，我给您买了2块泡泡糖。 好， 哦，去 啊， 去，妈都没牙了，我吹不出泡，一吹泡往鼻子眼里钻。 老太太挺风趣， 真淘气。 嗯， 得了，你把肉放这儿。 哦， 你去淘米去啊。我爱人进厨房淘米，我妈妈看这肉，又琢磨这秤，她就想，你说这么好的儿媳妇儿，她能在我这儿回扣吗？ 那可不能。 不过这秤啊， 嗯， 闲着也是闲着。 哦， 要不咱们试试？ 哦，老太太还挺好劲儿， 咱试一回瞧瞧。 哎，瞧瞧吧。 我妈拿这秤一勾这肉， 怎么样？ 当时两眼发直。 怎么呢？ 这分量不对呀。 差多少？ 3两。 差三两？你是不是看错秤了？ 看不错 啊， 我眼神不花。 啊啊， 我可不是跟你吹。 什么？ 在我眼前飞过一蚊子去，我能分出公母来。 嚯，这么好的眼力。 我得想想。 什么？ 这有原因 啊。 对，我想起来了，是回扣。 回扣什么呀？ 你不知道 啊， 上个月呀，这小燕要买件羊毛衫，我一算那个月钱不够花，我没给买。 哦， 看见没有，结果给我来这手，纯属往回扣他的羊毛衫钱呢。我得算算，一斤羊肉4.7，差3两，1两4.7，3×7=21，1块4.1，嗯，半2毛线出来了。 老太太算的还挺快。 你说现在这年轻人多厉害 啊！刚才说的多好听，妈呀，没外人啊，咱们省俩钱儿。你看，转过身就给我耍心眼儿。 你瞧， 我得找他说说去。 喂，大妈， 嗯， 这个犯不上。 什么？ 为这1块多钱不值得，弄不好还伤了感情。 您的意思不找他说说去？ 我是说不值得。 可也对， 是吧？ 1块多钱算个啥？ 你这么想就对了。 这1块多钱哪儿到哪儿 不算什么， 买斤烤地瓜还1块多。 就是， 哎，可不对了。 怎么？ 他买东西可不是一回两回了。 啊啊，嗯 嗯，打过了门买60多次，这钱数可不小了。 这您可不对。 嗯， 您可不能拿一回当百回呀。 不是一回当百回，他这事儿让我犯合计。 合计什么？ 要不，哎，要不咱们再试试呢？ 对，您再考验考验他， 再试一回，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燕儿啊，燕儿，来来来，燕儿出来。妈想起来了，妈想起来了， 啊， 今天是你们俩人结婚3周月的纪念日。 这什么纪念日啊？ 这10块钱你还拿回去，你去买半斤肘花，半斤香肠，半斤花生米，回来你们两口子，你们也庆贺庆贺。得，去买去。 这老太太真有办法。 不大功夫，我爱人把这3样东西买回来了。 嗯嗯， 我妈妈背着她拿这秤一腰，这3样东西 怎么样？ 您说怎么那么寸？ 嗯， 一样差1两， 又差了3两， 又1块多钱进去了。 嗯， 一次1块多，10次11块，打过门买60多次了。嗯，羊毛衫钱出来了。无巧不成书， 啊， 第二天呢，我爱人他们单位李师傅让车给撞了。 哎呦， 我妈妈呢让我爱人买10斤橘子到医院去看看李师傅。 这应该啊。 我爱人很高兴 啊， 下了班进门就喊，妈，橘子买来了，10斤，可甜了，我包一个您尝尝。别动。 嗯， 啊，别动。 怎么不让动啊？ 我尝尝。哼，尝一个少分量拿话堵我嘴啊。我懂， 小家巧斗不过我这老家贼。 什么俏皮话、 啊、妈不成，妈、啊、妈牙怕酸。哎，对了对了，燕儿啊，你到厨房你去拿个篮子，妈把这橘子挑挑好吧。 好、哦、把它支出去。我爱人进了厨房了、啊、我妈噌把家伙掏出来了，一勾这橘子，这回怎么样？ 我说什么来着？ 怎么着？ 七斤半， 又差了二斤半呢， 这是变本加厉。 嗯， 你说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非找机会，我把这话我给他挑明他 啊，说出来。 我妈妈正生气呢， 啊啊！ 我爱人从厨房出来了，妈还忘跟您说了，那羊毛衫您就甭惦记了。今天回家我妈给我买了，您看这颜色怎么样啊？ 怎么样啊？ 那羊毛衫是你妈给买的 啊？ 那颜色我看不出来了，妈眼神不好。 哦，看不清。 你过来让我闻闻什么味儿的吧。 不有闻味儿的吗？ 嗯，不错不错、嗯、前边羊肉味儿，后边肘花味儿、 嗯、 袖子香肠味儿，扣子花生米。 实体羊毛衫啊， 燕儿啊，有句话呀，妈妈今天得跟你直说了。 嗯， 当你过了门啊，我可没把你当别人看，我当亲闺女那么对待，你可不该跟妈藏心眼儿啊、 嗯、 啊！你着急穿着羊毛衫，你跟妈妈我直说，我砸锅卖铁我给你买去，你可不应该在我菜篮子里往回赚钱呐、啊！有再一再二，可没有再三再四，咱们直说了吧，打你过门一共赚了我67.38了。 老太太把话都挑明了， 你赚我钱我不往心里去，谁让我是你婆婆呢？ 嗯， 让我最难过的是，你赚钱买了羊毛衫，愣说是你妈妈给花的钱，丫头，你这不昧良心吗？ 全说出来了。 这句话把我爱人说的脸腾一下就红了、 嗯嗯、 跑进屋里趴床上哭了。 那委屈啊， 委屈 啊， 委屈我也不能饶他。 哦， 对不对？ 是 我妈妈年轻时候就守寡， 嗯嗯， 把我拉巴这么大不容易，我不能娶了媳妇忘了娘了。 那可不， 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 应该。 呸 呸，你可不许打人。 别拦我。 怎么了？ 小样。 嗯， 消消气儿。 哎，你这什么动作？ 习惯， 习惯了。 你不懂，这叫工作方法、啊、 什么工作方法呀？ 小燕，你不要这个样子嘛，对吧？你喜欢穿羊毛衫呢，你跟我讲，我去跟妈谈一谈。 嗯嗯， 能不给你买吗？ 就是、啊、 你怎么搞小动作呢？你搞小动作，你说老人多伤心。你住口。 啊， 你住口。咱妈不了解你还不清楚吗？我是搞小动作那种人吗？远的甭说，就说咱们俩人结婚吧，别人都要那高档服装，我要了吗？ 没要。 别人都买那个组合家具，我买了吗？ 没买。 别人都要新式的那套东西，你说我要了吗？ 没要。 别人没过门就生，你说我生了吗？ 没生。哎，怎么了？ 不是别人没过门就跟婆婆生气，我生过气吗？ 你倒说清楚了。我 都让你把我气糊涂了。 嗯， 就说这件羊毛衫吧，是我3个月时间我才攒下来的。每天中午食堂吃饭，我吃什么你知道吗？ 吃什么？ 人家姐妹们，人家在食堂吃个鱼呀肉啊，最起码人买个炒菜。 嗯嗯， 我可倒好，上顿咸菜条，下顿咸菜条，我说出来都不怕你笑话。有一次我一打饱嗝，愣蹦出个芥菜疙瘩来。 至于吗？ 就照这么攒，我还差7块多钱，结果回家我妈妈给我补上的。 嗯嗯， 这真是好心没有好报，人有脸树有皮，你说让我出去怎么做人？这家里不留我，我走。 哦，委屈了。 我一看这怎么办呢？ 怎么办？你赶紧劝劝老太太吧。 我到那屋，我劝劝我妈吧。 嗯嗯， 到那屋一看，我妈妈呀， 怎么着？ 老太太在那正练琵琶呢。 练琵琶、 啊、就这样。 哎呀，那是练琵琶，气哆嗦了。 妈，您别生气，妈，您消消火。其实那个羊毛衫呢，还真不是小燕赚的钱， 就是 那是他3个多月，他，你住口，你住口， 啊， 好啊，孩子，不错呀，这还没怎么样就把妈给忘了。我腰里有杆秤，我称过， 我没跟你们明讲，虽然说妈过日子手紧点，可从来没亏待过你们。就说你们结婚前你到北京演出那件事吧，你给妈带回一只烤鸭子来，我不是不爱吃，我为了等小燕，结果一等七天一个礼拜，小燕没来，烤鸭子都长毛了，我也没动一口啊。 你看， 你说我们这当老人的这片心意，你们年轻人你们都不知道。我三十来岁我就守寡，把你抚养成人，娶了媳妇忘了娘了，我这辈子命真苦，老头子死得太早了。 老太太都哭上了， 我一看他们都有理，就我没理啊， 怎么办呢？ 你们都哭 啊， 我也哭 啊。你乱不乱呢？ 你别说，我这办法真灵 啊！ 我这一哭啊，街坊邻居全听见了。 哦， 市场物价检查所的张所长一推门进来 啊， 哎，施胜杰在这儿住吧？ 是啊， 你们家买橘子了？ 啊，对呀、啊，不买橘子还打不起来呢， 分量不够， 差二斤半。 我们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嗯， 今天我们在市场进行突击检查，发现他们好多秤啊都是假的。 假的？ 你说？秤是假的 啊，好多秤我们都给查封了。 哎呦，可缺了德喽。我妈听完这句话扑通坐门槛上了。 哦， 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是啊， 你们可做了损了。你说我们家娶个媳妇儿我们容易吗？我们没吵过架，没拌过嘴，没红过脸，今天愣让你们搅和这样了。你们缺斤短两的，你们可觅着良心呢。我说你们觅着良心赚老百姓钱，你们生了儿子都没肚脐眼儿。 老太太骂上了。 我不是骂他们，我们信得过你们，你们不该骗我们老太太呀。真是的，我才知道我们后院那二秃子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 二秃子二十来岁多好的小伙子、就因为买西瓜少给了分量，跟卖西瓜打起来了，噗一刀捅死了。你说冤不冤呢？ 这社会都让他们给搅乱了。 这还得说我们儿媳妇心眼宽，不跟我一般见识、这要换个心眼窄的喝二斤敌敌畏，他要有个三长两短。 先等会儿。 嗯， 那敌敌畏有论斤喝的吗？ 你是不知道，现在敌敌畏也掺水，喝少了不管用啊。我一想这些事儿，我真恨呢、 恨他们应该。 我不光恨他们，我恨秦始皇。 你恨秦始皇干嘛？ 我恨秦始皇，打那时代就统一度量衡，到现在也没弄准呢。 好嘛，什么都明白。 燕儿啊，燕儿，燕儿，你出来，燕儿出来吧，燕儿，燕儿，别难过，燕儿，妈错了，妈委屈了，妈对不起妈。 老糊涂了，妈。 得了，燕儿，来来，从今往后干脆咱们这家由你当。 老太太掏钱呢， 给你这杆弹簧秤 传下来了。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是施胜杰先生和于福生先生表演的一段秤的风波。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施胜杰先生和黑龙江曲艺团另一位相声演员徐宝库合作表演的相声《窗口》。 相声艺术就要反映我们的社会， 哎， 反映我们的生活。 对了， 所以相声演员要经常深入到基层当中去， 去体验生活。 这次我们临来首都北京之前啊，在哈尔滨食物招领处我搞创作， 哦， 写几个相声段子。 是吗？ 我就遇见了好多拾金不昧的动人事迹。 哎， 都很受教育。 我说， 嗯， 你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介绍几件？ 我向各位朋友汇报那么几件事。 好吧， 都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新风尚。 哎， 这个相声演员搞创作呢要跟班作业。 对， 为的是掌握第一手资料。 哎， 那天正好是我值班。 哎哎， 我正在值班呢，突然的一推门进来一位年轻美丽的南方姑娘。 哦， 一见着我就哭了。 哭了？ 我也很奇怪，我给大家学学。 哎，您来了。 师父、师父快帮帮忙吧。 什么事儿啊？ 我是南方到你们这里来修鞋的。 长鞋的？ 我好容易挣了一点钱，今天上午我去买奖券。 买奖券？ 人很多，大家一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把我的钱包就给搞丢了。 哎呦，都丢了？ 都丢了。 多少钱呢？ 17000。 啊？ 我把一等奖算里了。 过 们想那一等奖他能不丢钱吗？这 我正安慰这姑娘呢，一推门进了个小伙子，急的是满头大汗。哎，师傅，哎，师傅坏了，可要命了！ 什么事儿？ 今天上午我去买奖券去了， 又一个买奖券， 人挺多的，大家一拥，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把那钱包啊 搞丢了。 我捡一个， 捡一个呀， 捡个钱包， 多好的小伙子！ 你可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咱们捡钱人就得想个丢钱人。哎，拾金不昧是我们每个公民应有的美德，这不义之财不可贪。 想得对。 我有个教训。 什么教训？ 我爹就丢过钱。 是吗？ 上回我爹拿10块钱买药去，也不知道怎么弄的就丢了。 哎呦， 哎呀，把老头急的。 那能不急吗？ 哎呀妈呀，那老头差点没急出小儿麻痹。 那可不 啊，这小儿麻痹厉害呀。 得，这叫半身不遂您呢啊，小儿麻痹呢。 反正把老头急坏了。 嗯， 您快帮找找。 哎， 您说怎么那么巧，经过核实，经过调查，这钱包正是那位南方姑娘丢的。 这寸劲儿的， 把这姑娘感动的，深深的给那小伙子鞠了一躬。 哎，师傅，太感谢你了。 嗯， 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你让我怎么感谢你才好呀？ 啊， 我给你打个钱掌吧。 这高兴的不知说什么好了，这 他这一客气，小伙子还抹不开了。哎，大妹子，你可别这样！大妹子，干什么？别这样，别这样，受不了，受不了！今天我也买奖券去了，人挺多的。我一看地下有个钱包，我捡起来一问，谁都不知道，我送这儿来了。没想到大妹子你丢的，在这儿我碰见你了，这也算咱们俩人有缘分儿。 缘分儿。 你也别夸我，真的，你别夸我。你看你对我还不了解，我得把我情况向你介绍介绍。 这， 我28了。 嗯。 家里有房子，工资也不低，长得还不太难看吧，身体， 大妹子，可千万别往别地方想，真的啊。别往别地方想，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没媳妇儿。 他把实话都说出来了。 我一听俩人说的还挺热乎，把他们俩送走了。他们俩刚走，一推门，哆里哆嗦进了一位老太太。 哎呦， 手里拿着一串金项链。 金项链 足有2两多重。 2两多重啊， 上边还镶着一对玛瑙坠。 还有一对玛瑙坠。 你要咬一口？ 不这意思。 什么意思？ 这么贵重东西怎么能丢了？ 我也奇怪，大娘一介绍我才知道。 嗯， 原来这位大娘早晨起来在松花江畔锻炼身体， 啊啊， 在一棵大树根底下捡到了这串金项链。 哦， 我接过来一看玛瑙坠上的外纹，经过了解我明白了 怎么回事， 外宾丢的。 哎呦， 原来是一对法国的青年夫妇到中国来旅游结婚，这串金项链是他们两个人的定情信物。 嗯， 麻烦了，这个东西一丢，两口子非打起来不可。 那可不是， 这还有关国际影响。 您赶紧帮找找。 后来在外事部门的帮助下，我们在哈尔滨天鹅饭店找到了这对外宾。 是 啊，饭店经理领着我来到他们俩人住的房间门口。哎，我刚要敲门，我一听坏了。 怎么了？ 里边两口子正互相埋怨呢。 哟， 就听那女的说。 怎么说？ 都怪你，二虎八鸡。 二虎八鸡。 我们两个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嗯哼， 嘿，这表情您瞧瞧。 我们决定来中国旅游结婚。我们来到中国北方美丽的城市哈尔滨，哈尔滨秀丽的景色把我们给迷住了。嗯哼， 这都来了。 那天晚上。在松花江畔，我们决定举行订婚仪式。当时你把我们两个的定情信物金项链戴在了我的脖子上，戴上以后就完了吗？没想到你非要跟我争这个， 争这个。 我说不好不好 ，no no no， 不要不要，中国人不行，在外边争这个。可你非要跟我争这个，我怎么劝也劝不住，也不知道你犯了哪股的邪劲了。 邪劲啊， 你非要跟我争这个，我说那怎么办呢？你就争吧。结果你跟我一争，这个把这个争丢了。你说你是不是二虎八鸡？ 哎，还说呢他呀。 这男的还紧着检讨。 哦， 啊， 我不好， 哎， 我检讨， 嗯， 我不对， 哎， 我有罪，我错了，我傻帽， 傻傻帽， 啊， 傻帽什么话？ 到中国刚学的， 是啊， 我一听别让两口子太为难了，进去吧，说明了来意，把金项链一交，把那小伙子感动的拉着我的手直掉眼泪，谢谢。谢谢，太感谢了，真够哥们意思， 哥们意思啊。 那金发女郎就更受感动了，戴上了金项链以后，冲着我俩眼含情脉脉，伸开了双臂。我一看坏了， 干什么？ 她要跟我整这个，怎么办？ 闪开 啊！ 赶紧闪开， 闪开，闪开是来不及了。 你想干什么呀？ 再说了，施圣杰 啊， 全国十大孝星之一。 对呀， 我还在乎你整这个吗？ 这 咱不能给相声演员丢脸呢，往跟前凑合凑合， 凑合凑合。 站好了，一闭眼，当时就听，就这一下啊， 亲你脸上了， 吻自己丈夫一口。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几段施圣杰先生不同时期的相声作品，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又要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下边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